晚上八点。 市场情况不时变化，准买方应衡量其财务情况及负担能力及所有相关因素方作出决定购买，一切以有关政府部门最后批准之图则作准。卖方保留权利按买卖合约规定改动建筑图则、发展项目期数之单位布局及其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不论明示或隐含之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本广告由如此聘用的人建丰投资有限公司在拥有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同以下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6年2月28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海洋公园考下你，海星识唔识喐嘅咧？其实佢哋识喐噶，系慢啲啫。佢哋底部有好多细细条喐得嘅吸管，可以当成一只只脚咁用嚟海洋奇观睇下海星啦。FM 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石岐居屋下个月3号至23号接受申请，申请费是290元，预计今年第四季搞珠，明年第二季开始揀楼。房委会表示，按照大约270万元平均售价计算，搞设成做90%按揭，还款期30年，同利率是4厘，申请者每月还款额是11600元，而一至二人单位平均售价大约170万，每月还款额大约7300元，不相信会受到年轻家庭同年轻人欢迎。而随着部分银行宣布下调按揭利率，按揭还款亦都会减少。五新一期居屋以市价7折推售，五个院分别是启德启盈苑、观塘安柏苑、东涌裕兴苑、屯门少湖苑同埋油塘高禧苑，提供超过7100个单位，售价介乎143万至到467万元。五单位实用面积介乎186至到510平方尺，当中较大单位占整体大约1/4。警方过去一个月拘捕53人，怀疑同41宗不同类型的骗案有关，包括假冒客服、网上求职或投资、兑换加密货币以及使用虚假身份证在网上银行开户等，涉款7800万元，其中18宗案件都分别涉款过百万。被捕的38男15女，年龄介乎21至71岁，涉嫌串谋诈骗、使用虚假文件以及以欺骗手段取得财产。警方说，7月接获报案，说有犯罪团伙透过空壳公司开设加密货币兑换店，并以优惠的汇率吸引客人，3个受害人损失共500万元。经调查后拘捕6个骨干成员，4人有黑社会背景，不相信同3月尖沙咀的同类型案件有关，2宗案件合共涉款1200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外长王毅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在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未来峰会，他发言时说，当今世界变乱交织，风险挑战层出不穷，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国际社会较强团结合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王毅又提出，要建设发展繁荣的未来，各国要共享发展机遇，谋求合作共赢，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片面追求赢者通吃，执迷打造小院高墙，只会禁锢自己，割裂世界。王毅指出，各国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要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抵制似强凌弱的丛林法则，反对单边制裁等霸权行径，维护发展中国家正当权益。这次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沿途有我 陪你一起过。 I'm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明日初时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约27度。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31度，吹和缓偏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周末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的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00，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五位具知性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城， 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主持清姐胡孟清。 演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9月24日晚的倾心倾城，欢迎大家哇继续留在新城资讯台身边啦，陪住胡曼青啊，我又叫青姐咁啊做节目。啊，近排咧有位传媒嘅老总啊，佢话搭的士咧搭到好惊慌。其实咧，我相信喺收音机旁边咧，应该都有唔少嘅的士司机啊、乘客啊，一路咧喺度听紧噶。咁佢话咧，佢直头摆咗上去社交媒体嗰个平台咧，话佢将啲对话咧系摆翻出嚟咧。佢喺车厢系话惊到震嘅偷拍咧，真系一张系震得好紧要嘅相，系完全睇唔到佢拍乜嘅。咁点解究竟佢搭车搭到咁惊咧？佢话因为阿司机哥哥咧一路喺度睇紧一套恐怖嘅。恐怖嘅外国嘅惊栗电影，佢又要用手机睇。咁但係佢係好奇怪，佢直行问司机哥哥，佢忍唔住有啲歇斯底里喺乘客位置呢同个司机讲话，唔該我好驚。咁个的士司机即刻拧个头过嚟，先生咩事呀？喺踏盘前面呢三部手机，其中有一部係播放緊英语嘅科幻电影嘅，仲发出一啲好奇异嘅音响效果。其实呢佢上车，佢同个司机讲话，我上车忍到依家㗎喇，上到 highway 之前呢，上到高速公路之前真係顶唔顺囉，唔明你点解可以一路揸车一路睇手机一路睇戏㗎。咁个司机态度好好㗎，其实佢话唔好意思呀，我只係听声㗎咋。咁乘客就话呢位传媒嘅老总话：，咁点解你唔直接听收音机啫？跟住佢话听歌听音乐，我怕瞓着。佢话真系阿老总话佢真系第一次听呢一个讲法咯。佢话总之你唔该你快啲熄咗个 mon 佢啊。咁的士司机讲啦，佢话系啊，其实之前有个客都咁样同我讲噶。咁老总心谂，原来我都系个正常人嘅，系不过即係你唔係啦，咁好彩咁佢态度好啦，又听佢讲啦，司机即刻熄咗个 mon 啦，因为乘客真係驚到震啦。咁然后咁佢开返收音机，不过其实佢开咗收音机之后，唔知点解我都要访问下佢，佢话开完收音机佢又开始驚啦，驚到返屋企楼下，唔知收音机播啲乜嘢。不过呢为咗令大家都舒服，喺黄昏我哋营营役役终日嘅翻工嘅朋友咧，可能系喺再回家的途上，咁或者系的士司机，亦都系见到昏黄嘅街灯，亦都系开始有啲 醉醺醺嘅感觉吓，微醉。你讲你嗰啲叫微醉，冇饮酒都可以醉噶。咁但系咧，饮咗酒更加真系唔可以揸车啦。咁我不如播一只轻松啲嘅歌送俾大家，咁令到大家喺就算揸车，唔一定系的士啦，揸自己架车，有时咧都攰啊，会合下合下嘅。以前我可以揸车一揸揸五个钟头，唔使停 service station 噶，面不改容噶。哇！依家叫我揸一个钟头。即所以我唔係好明點解好多朋友呢個個禮拜可以港車北上呢落此不疲㗎。你叫我揸大半個鐘頭車，其實我都開始有啲攰，有啲瞌眼瞓，因為你混喺一個細窄小嘅空間裏面呢，其實如果冇人同你傾偈呢，唔知點解呢一上車呢好多人係鍾意瞓曬覺㗎喎，唔理個司機㗎喎，哎係你都喺側邊搣下我啊，係咪呀，你眼瞓啫。我比你更眼瞓㗎嘛，我用揸緊车要打醒十二分精神。好，大家打醒十二分精神，听首轻松啲嘅歌。咁啊中秋节过咗啦，咁啊嚟緊就国庆㗎喎，放飞之旅 Nowhere Boys 送俾大家。 想双隻身高飞，一路远去飘扬，笑嗌成人及老人站在原地话我妄想，不记得飞机都是靠狂想及发明，警方声笑我不能拍摄路长，我会穿过一绝山海放声叫嚷，我会找到自由再幻想，随意放飞无视物理，迷途仍算福气，猛风起由他起，阳光当我知己，人际太多沉闷定理，全部无谓顾忌，由当恋手寻惊喜，游遍四方难得优美，旋转翻腾冲出大气，抄寄居空中的衣袖，喝杯茶，有伴同事及爱人，静静行后就当笑话，只觉得不需多探究，留于低处爬，怎会知我已收藏片片落霞，我再攀上千里摸头也总仰望，马会只向下沉入人，随意放飞无视物理，迷途仍算福气，猛风起由他起，阳光当我知己，人际太多沉闷定理，全部无谓顾忌，游荡里搜寻惊喜，游遍四方难得优美，随便他们当我疯癫，世间空想一路变成元老，凡人没过问，为革新展开束缚，劈开路人才是人类的求生原因，随意放飞无视物理，迷途仍算福气，我与星河之间是孤单亦可喜，愿我最终难成大器，容忍才是胜利，还是会搜寻惊喜，淘某个他名家优美，留给这傻瓜随意放飞，无视物理，迷途仍算福气，我的信交给你，狂想中会胜利，呼吸故事拼凑对比，处处亦有天地，浪费四方想送给你，旋转翻腾不生名义， 主打两房户型更值得的期待，查询2189-8328。 晚上8:14， 市场情况不时变化，准买方应衡量其财务情况及负担能力及所有相关因素方作出决定购买，一切以有关政府部门最后批准之图则作准。卖方保留权利按买卖合约规定改动建筑图则、发展项目期数之单位布局及其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本广告内容仅供参考，并不构成任何不论明示或隐含之要约、陈述、承诺或保证。本广告由如此聘用的人建丰投资有限公司在拥有人香港铁路有限公司的同意下发布。尽卖方所知的发展项目期数的预计关键日期为2026年2月28日，详情请参阅售楼说明书。 如果一班后生仔围炉吹水，你估下佢哋会倾咩？ 得闲 high tea。 第一些个男仔就会问佢攞八字噶啦咩？ 即系原则上系噶， 好奇怪啊！ 我唔会主动问人攞嘅，通常所有人认识你，佢就会成日都话可唔可以帮我睇下？ 表白咯，其实我想接受你，帮我攞八字嚟睇下。 佢系有不停地即刻联络我或者各方面嘅，咁佢每一次揾我嘅时候咧，我就话哦，我求下你唔好揾我啦，你真系黑住我，你一揾我股票又跌啦。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4点至5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嘉嘉、T-Max、JY 揾埋啲朋友一齐由外太空倾到拣老公，预埋你啊！ 常医医未病之病。最好的医疗方法就是有病之前及早预防，注重养生，保持健康。逢星期二黄昏6点半至7点，理事会节目内，我啤梨会请来上医堂的中医师，用中医角度学讲解健康养生之道，一起上中医堂。 主持清姐胡曼青， 听完这首 Nowhere Boys 的放飞之旅，大家是不是觉得好想飞呢？嗯，好想飞一转啦，啱过完暑假。中秋的假期呢其实就不是那么容易飞得去哪里，飞不到远咯。咁还有就是国庆节假期我们放一日，咁但是内地就放一个比较长的。咁我们其实现在都是期待住一个圣诞节啦。好多朋友已经是 plan 緊㗎啦，计划緊圣诞节究竟呢个假期可以去哪里啊，又想下怎样盘算啊，愣住啲假期啊，又想住怎样不要撞到演唱会啊。因为这排呢我话啲朋友老老实实啊，我是没有刘德华的演唱会飞的，不要再来问啊。还有我所认识的朋友呢，就算是落定晒啲内部研究呢，都冇人会讲得实应承到你有定冇同埋有几多。所以不要再问啦。咁啊，觉得好得意啊！我上次我记得睇刘德华演唱会已经好多年前咧，就系喺圣诞节当日啊！哇，好彩咋！嗰晚咧，好多朋友都话要出去庆祝圣诞节啊，跟住咁啊，我自己睇啦！哇，我啱啱咧就系、是、我记得坐喺啊，咁我心谂个位点解喺十几行噶？咁都系13行，觉得好高噶啦嘛！跟住咧，哇，原来嗰个系最靓嘅位，因为咧啱啱好啊，刘德华吊上半空，因为佢好鍾意玩吊威亚㗎，佢好鍾意同啲山顶嘅朋友呢去互动㗎。咁我仲记得佢穿着粉红色嘅套装，咁好型仔嘅。咁但係唔睇嗰晚呢，跟住就弊家伙啦，因为之后佢就病咗啦。28号我最记得嗰日演唱会就之后取消咗，后嚟补返。咁讲开头先我哋听嘅 Nowhere Boys 啦，呢一队都唔系新进嘅乐队嚟㗎。其实佢喺2015年成军㗎。但係其实佢哋都唔系 from nowhere 㗎。佢哋嘅成员呢系真系可以话读书人嚟㗎，都系好叻仔㗎。咁其中有一位就系建筑师嚟添啊，又是阿 Van 啊成员。咁仲有呢另外一位呢就系毕业喺美国嘅波士顿 Berkeley 音乐学院喎、哦。哇，只个 CV 都吓亲你啊，就系、是、嗰位全职鼓手啊。咁另外呢就有一位呢就维修吉他嘅。咁又有教琴教吉他嘅，真係位位都係 都系有啲音乐嘅水平啊、背景啊，同埋佢哋即系一定系音乐爱好者嚟嘅，因为佢哋喺当年啦，2014年即系啱啱好十年前，就系喺边度撞到大家咧？就喺中环啦，喺容记酒家行上少少嗰度咧，有间楼上嘅一间 live house 啦。其实香港咧，好似以前咪。即唔係好流行 live house 啦，即係有一啲係可以俾啲樂隊啊做一啲小型嘅表演啊，又可以食下嘢飲下嘢，其實幾好嘅。喺日本呢，我記得係都好流行呢種 live house 嘅，係做現場表演嘅音樂表演。因為我有一次過去日本呢，就係、是、去睇阿郭小林啊，當年佢有一位徒弟仔就叫 Tinker， 佢就喺其中一間係。好似近住八王子嘅有间 live house 度表演咗一晚，咁我特登去睇表演，就嗰、那个系我48小时嘅日本之旅啦，东京之旅啊。咁讲开呢间 backstage live 呢，其实佢就系、是、唱作人啦，呢位都系作曲嘅，就系阿冯咏琪,Vicky 有冇记错佢名字，因为我记得有一次呢去帮仔仔呢影一啲家庭照啦，啱啱就同佢系喺同一个time zone 嘅，咁所以就認識咗嘅。我記得嗰間 backstage live 咧，其實馮詠琪有份嘅。咁同埋呢一隊嘅 Nowhere Boys 咧，其實大家可以留意一下。不過而家喺九展啦，又冇咗個即系 EMAX 嗰個 music zone 咧，其實好啱表演嘅。咁又冇咗啦，將來更加即好似買少見少咁嘅表演地方。尤其是咧，佢哋係喺呢一個。backstage life 認識咗之後呢就成軍啦，咁當然啦，佢哋資金有限啦，曾經呢即係喺某成員嘅屋企裏面呢就錄歌，但係嗰隻專輯犀利啦，第一隻專輯係喺屋企錄嘅啫，但係呢印咗1000张，三個月都可以賣曬喎，你知而家賣一張都唔容易㗎嘛，又要送海報，又要送日曆，又要送簽名，一個唔覺意仲要自己做埋才子才女寫返本書出嚟。我記得當年好早年其實都興㗎，我買咗黃海芹嗰啲碟呢，都係因為裏面呢有一本佢寫嘅小品啦，啲文章嘅。講開 Nowhere Boys 點解佢叫 Nowhere Boys 啊，因為佢哋係好鍾意個名稱嘅由來呢，就好鍾意 John Lennon 啊，一套關於 John Lennon 成長嘅電影叫 Nowhere Boy 囉，就係咁樣嚟嘅。咁同埋呢佢哋亦都回憶返啦，細個嘅時候呢，我覺得細個嘅時候有邊個未俾學校嘅老師潑過冷水啊，有時俾老師潑冷水，有時俾同學潑冷水，咁頂得住就長大了㗎啦。咁呢啲老師最鍾意話 ,You are going nowhere! 咁呢所以佢哋就話其實佢哋嘅回應呢就係話 ,is nowhere full of geniuses? 咁基本上我覺得呢一句對答可以話其實 nowhere,going to nowhere,nowhere 都可以有一啲 genius 㗎嘛，有啲聰明人㗎嘛。咁同埋因為佢哋樂隊係 Beatles 四嘅超級粉絲啊，所以呢就亦都好仰慕 John Lennon 啦，個率性啦。咁其實好多時我覺得樂隊呢，佢哋個名稱嘅由來呢裏面都隱含住好多故事㗎。咁另外啦，講開啱啱聽完嗰隻讓我放飛，其實呢隻放飛裏面呢啲歌詞呢，我聽完呢就有啲感觸啊，想隻身高飛，一路遠去飄揚。我諗起就係、是、早兩個月啦，我就放飛咗屋企嘅小魔怪啦。有啲朋友呢就話，嘩咁你哋而家咪變咗空巢家庭囉。咩如果而家興講空巢家庭叫 empty nest, 即係話你捉好個巢啦，咁喺度生蛋啦，好似啲雀仔咁。到啲雀仔呢大咗啦，遠走高飛啦，個巢咪吉咗喺度囉，可能淨剩返老父同埋老媽子啦，咁爸爸媽媽啦。咁所以就變咗叫空巢家庭。我覺得用另一個角度去睇啊，嗱，你放飛等佢個出去追夢，我就冇喺社交媒體嗰度呢大肆去宣揚啊，又將機場啊點樣放佢飛啊，佢點樣 影住佢背影远去啊嗰啲相咧，我就唔会摆上去啊，因为我都要尊重阿仔咧，佢系唔系愿意同埋中意系咁样，因为而家啲小朋友咧，佢哋唔系好中意咧，你将佢嗰啲生活点滴咧，去周围摆嘅，咁所以我都觉得需要征询佢同意，同埋好多。爹哋妈咪咧，系好中意咧，将啊送仔去机场啊嗰啲相，甚至陪佢放飞咧嗰啲相咧，系摆上去，跟住写一大段嘅。我虽然都系文字经营者，但系咧以文字为生啊，咁但系都唔想写太多咁多感性嘅摆重上去。咪始终即系阿仔啊阿女咧，我都觉得系有佢哋本身嘅私隐嘅。既然放得阿仔出去追梦，同埋系佢自己提议嘅，嗱，我哋从来唔会逼佢，我哋想逼佢留喺香港，逼佢留喺身边嘅。我哋话唔紧要，而家香港系好多学位噶，你可以读完中学再翻嚟睇下香港啲大学有冇啲科目啱你嘅。总之你揾到你自己中意嘅科目就得啦。咁最关键咧就系你要全力以赴，系做到最好。咁成为最好嘅自己，就唔好嘥咗我哋啲钱啦。佢老豆口口声声同佢讲啊，你知唔知啊？送你出去读书啊，我就冇得换架电动车啦。咁讲到咁样喎，唉，算罢啦。咁但系其实见到佢系开始建立到自己个目标，同埋定咗啊，个人越大越定啊。细个好似粒湿水榄核咁噶，周围雪噶。唉，我真系当众闹过佢唔知几多次，我都觉得自己系一个唉，好搞到自己成个大妈咁。咁点都好啦，希望佢努力做好自己啦，都系唔止努力读书啦，努力经营佢个人际网络啦，成长啦。咁出年见到佢嘅时候，中学毕业。找到一间好的大学收容佢啦。是咁送俾大家听一阵，希望大家呢都追到自己嘅梦想啦，成就自己嘅目标。是先苦后甜好紧要㗎，先甜后苦就好惨㗎啦。方力申嘅先苦后甜送俾大家。 你抛不开手里的工作，亦最近赶到后社赶至放学。在幼年时给我雪糕，天天买一个，一心一点教导我功课，待天日光又来催我上学堂。你在昨天辛苦太过，所有父母也盼子女成才，就算他长与佛也总带着爱，世上哪个如父母亲爱。我会渐成大器，只想趁最喜悦时要争气，不忍使你失望，尽我全力奔波一世的你，艰辛的困境抚育我，羽翼渐成现已高飞，讲不出那感谢便唱给你，轻抚你皱纹段段旧事在忆记，我至少拖紧你，举手仍是，只是大树回音的你。弹指之间，岁月已飘去，父子之间，总也有欢笑眼泪。在血缘能找到万般的亲，抹不去。漫画书本不要我偷看，学多一点，未来少一些出错。你在昨天叮嘱我，所有父母也盼子女成才，就算他长与佛也总带着爱，世上哪个如父母亲我会渐成大器，只想趁最喜悦时要争气，不忍使你失望，尽我全力奔波一世的你，艰辛的困境抚育我，羽翼渐成现已高飞，讲不出那感谢便唱给你，轻抚你皱纹段段旧事在忆记，当我至少拖紧你，手仍是，只是大树护荫的你。往日难为是你一直挂心，如今将最好都送赠你。从前玩动成熟了，求你别皱眉。 生事，只想趁最喜悦时要争气，不忍使你失望，尽我全力奔波一世的你，艰辛的困境扶育我，羽翼渐成燕已高飞，讲不出那感谢便唱给你，轻抚你皱纹段段旧事在忆记，当我至少拖紧你举手仍是似是大雪护荫的你，那那那